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相伴，继续出发。问候一下金榜单位许健，还有李尚，好久不见，心里话 Jessie， 还有李。下雨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小区旁的草地里，一下完大雨，里面的青蛙就像交响乐一样的一整晚的叫，可是青蛙叫完了还有蝉鸣，当时觉得好怀念小时候的吵闹声。哎呀，今天早上一开篇就给我们这样的文艺的开始哈。好啦，今天是2018年7月18号，好日子，星期三，那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要小心驾驶。今天终于不下雨了哈，不会被这个雨水骚扰，没有这个出行的这个担心了，但是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彭斌，和你每个路口见。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彭斌。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4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汽车科技，方向盘上的大屏幕什么样子呢？啊，只会玩灯的厂商呢带来新的玩法了，上演了一批此时无屏胜有屏的好戏。而这里说的无屏呢，指的是摒弃了中控屏，更准确的说呢，是应当是将中控屏集成到了仪表盘上，把全液晶仪表实行分区。传统意义上的中控屏呢不需要了，所有信息呢都显示在驾驶者的正前方的位置，提升了驾驶的安全性。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呢？关注一下，总之是未来的汽车科技的发展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Sam Leaf Marco Or Vanessa Believe。 第29名 王铮亮幸福时光机。 第28名 许慧欣和你一起。 第27名 小柯你说我容易吗？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 第26名 Justin Timberlake 500 miles。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刚揭晓的这些金曲首首动听啊，首先就来重温第30名歌曲。 很棒的电音，有没有？跟着他一起舞动，有没有 ？Team Life, Marco, Vanessa, Believe， 只需要闭上眼睛，好好的享受这份电音带来的快乐。跟上这样的节奏，跟上这样的旋律，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右脚右脚右脚右脚右脚，为什么总是右脚？怕你在这个不方便哈，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啊，对，如果是自动挡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用一下左脚，右脚要踩着油门或者是这个刹车哈，左脚还是应该左脚。好啦，很棒的电音舞曲哈，仅凭前奏就可以让你迷恋其中。Team Life, Marco, Vanessa, Philip， 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第20位，来到第30位次。好了，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你连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哦，牛奶跑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你。幸福时光机，不管。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节目一开始呢，我来点名呢是我们的官微这边的。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家族疫情当中的各位好朋友都谁来了，谁来发位置了呢？我行我素啊，这不是佳佳吗？怎么改名字了？我行我素好像是另外一个人，还是说你盗用了佳佳的头像呢？还有虔诚追赶太阳的人，字母妹妹，蓝色星光，抽烟喝酒烫头，很久不见了，很哇塞的佳佳小魔女，还有黄成根，还有蓝色狂舞小丸子安佩，刚刚是一选当中的哈，二选当中达布斯小强来了，还有冰姐小小迷妹，这啥名字？还有达峰张金光，好了，板城赵国九，边根铁乐一，两边都冒泡哈，还有雨香，你们好。各位这边的北纬四十度，他说最近很忙，今天到公司很早，一边听汽车音乐会，一边工作，一边思念爱的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了，这第28位的歌曲那就替你送出，也送给你了。北纬四十度，来自许慧欣的和你一起。转换情绪了，一起在音乐当中思念你爱的人吧。第28位， 插上你最喜欢红色那罐浪漫的苹果香，贴近你的胸膛，闭着眼想象，闻你身上的香，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越是左越是右，我无法琢磨，就这 今晚的风景，轻轻 喜欢新的和你在一起，好温情的一首作品，缓缓流淌在你的心间，有没有？源自于他的专辑《爱极限》当中。那这是一张充分体现许慧欣爱情观的音乐作品，其中呢有许慧欣对于爱情的诠释和感受，表达了一个女生对于爱情的幻想，也在努力着，也在执着着。好，我觉得下面这首歌曲呢好像更适合北纬四十度哈。小柯，你说我容易吗？又得上班，还得工作，你思念着爱的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你听着。年少的时光一去不回，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吗？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就这样算了。来了就不能回，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千万别再出意外。你说我容易吗？还这么气我呀？谁不知道啊，在今天还要出差，反正好也不好，坏也不能坏，一段段往事反复重来，心不成门不开。 小柯，你说我容易吗？其实这首歌曲感觉不是单纯的抱怨或者是感慨哈，隐藏着还是挺深的内涵的。小柯呢，沧桑的男声略带沙哑，用这样简单平实的旋律和歌词，也是唱出了男人的心声，是吧？北纬四十度，深深理解表示，是不是？哎，挺不容易的哈，就背负着这个家庭的压力哈。你说，在。结婚之前吧，要好好工作，努力买房子，为了迎接这个自己未来的这个老婆哈。然后结了婚之后呢，哎呀，要努力，还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然后为了养自己家的这个小孩子哈。等老了退休的那一年呢，终于可以不用努力赚钱了吧？哎，帮我带一下孙子吧。就是，你说我容易吗？这辈子是吧？因为唱出这样的心声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非常好听。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官微这边没有看到你刷什么菜啊，来冒一下泡吧。好了，我们的官微告诉大家，地址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在这里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也发过来，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夏天是冰箱啊，冬天是暖炉啊，总之呢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线下大社群。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都已经快满了。好了，怎么加入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我们的官微呢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雨季了哈，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有人说，哎，我的车没启动哈，底盘泡在水里不打紧。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什么呢？底盘是金属做的哈，水对于金属是没有伤害的，你相信吗？你看啊，现在雨水里面呢是含有酸的，酸性比较高，酸呢对于底盘呢会有侵蚀的作用。如果底盘呢在水里泡过，要减少这个酸对于底盘的损坏，应当及时呢用高压喷枪来清洗自己汽车的底盘才可以。然后有人说，哎呦，我现在都无水洗车哈，只要外观看起来漂亮，漆面看起来漂亮就 OK 了。其实不然，重要的是底盘，底盘要清洗干净，还是用那个高压水枪吧，我觉得这比较靠谱一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Tiffany Hotel High。第24名，郭采洁，停不下来。第23名，韩庚，爱的翅膀。 你们的爱是我的翅膀，给我穿越风。 第22名，苏醒， Alan 请注意。第21名，王博文，把你拥入我怀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otgun seat down an unknown road. Wherever you go, boy, I'm gonna go. Favorite jam on the radio. You're bobbing your head on cruise control.We'll never be this young again.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my heart is open. City lights are all set down with you. I'll be just fine. Nothing but the moment. Boy, you got me floating up on cloud nine. Yeah, so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call it. Falling, falling, 'cause I'm feeling, feeling so high. And you just kissing my skin. White tank top and 100 watt grin. One hand in yours, one hand in the wind. And if you wanna park, I'm cool with it. Oh, kiss me cross console quick, I'm loving thi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Floating up on cloud nine. Don't know where we're Tiffany 的这首 High， 上周第40名，本周晋升15，来到第25位次。音乐呢是很好的驱乏冲剂哈，轻快的小调，当你乏意来袭时，音乐是最好的解药。比如刚刚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依然是哈，累了吗？困了吗？我听到你们的回答了。好了，继续来给你打气加油。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些自己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独一。快来跟着我念，我似乎我在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 Try 跟我一起转起来， Try 直到根本停不下来，道具总觉得少了些刺激，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独一。快来跟着我念，我似乎我在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心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嗨，全身细胞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 停不下来，这首歌曲引起网友的极大关注哈，点击量据说是直线飙升，更有人说是单曲循环到根本停不下来的火爆程度，爆款是吗？停不下来，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畅快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非常温情、非常好听的歌。哦，不是我说的好听哈，也是我们的节目嘉宾周一那位哈，在路上说，哎，那首歌叫什么？快告诉我，真的好好听啊！我说啊，韩庚《爱的翅膀》。这首歌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庚范创作的，韩庚倾情演唱，融入了庚范的大合唱，哇呀！真的好温情哦，好感动。韩庚，爱的翅膀。 在陌生的国度，迈着坚强的脚步，你们知道我的付出

瞧人家这媳妇多孝顺，学完会中工作比较稳定，毕业的大学是老本。你说我是王老五，尚未算实习，结婚生子找保姆，尚未算实习。但在磨磨闪闪烁烁玩玩乐乐的生活不痴迷，只是对民政局那条路我有点质疑。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艾伦，请注意。 So why should an I 在各自寻找刺激？为了房子、车子、票子撕逼。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baby? 刚刚姑姑有地，每天看爸爸躲避妈妈作息。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忙着去登记，才发现掉到了坑里，原来不争气就不敢吭气。I need to pay attention. So why? 相濡以沫说的那么容易，沉默像空气，消失的了无踪迹。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太多加油。反反复复这个路口，太多停留。Why not 这一个人走？太多担忧。反反复复这个路口，太多停留。Why not 这一个人走？说好的海誓山盟，深信有几分？何必再 pay attention？ 说过的。都谢了，又有几人？何必再 pay attention？ 说好的天长地久，真心有几分？何必再 pay attention？ 说过的共度一生，又有几人？何必再 pay attention？ 仔细听听看，苏醒了这首歌曲，艾伦请注意，歌词写的还是挺生动的。可以是这种父子之间对答的方式，让这首歌曲更加立体化，也让很多被家长逼婚经历的朋友会产生共鸣哈。哎，什么时候生个 baby 呀、啊？想起那首歌，就是艾拉他们翻唱那个最近比较烦哈，然后其中加了一句，什么时候生个 baby？ 妈妈又在各种逼婚哈。哎，可以理解一下父母的心情哈。当然了，作为这个子女这边呢，就是。没有到结婚那种感觉的时候，父母总是催，还真的是挺容易逆反的。好吧，顺其自然最好了。上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苏醒的艾伦请注意。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一首温情的作品，来自王博文，把你拥入我怀抱。他可以是喜剧王第二季的跨界王者，也可以深情款款地向你唱歌。 分开第几百天，我们又见了面，该怎么解释呢？有缘，你头发还是那么的长，还是那个迷人的香，没有什么不太一样，还是变漂亮了。回想起那时候甜蜜的瞬间， Now back to me again，只想你保佑我的体，这旋律在表达什么 ？Say love you， 怕你会取笑我。Yeah， Feel my heart， 它在为你跳。希望你知道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again。在相遇那一秒，你一个微笑，心就在燃烧，无可救药。 时间不能倒退， 回到那刹那。相信我会让你依赖，让你释怀。Everything you want, I promise you can get it, baby。停在这一秒，怕真心这份旧爱的味道，保护你的好，把你留在我怀抱。你会取笑我、oh, Feel my heart 在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官微上有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呢？好了，看到很多朋友继续来刷存在了。啊，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英国的电子乐队 Clean Bandit， 清洁盗贼，和瑞典的歌手 Dara Larsson 合作的这首 Symphony 交响曲，这是一部所属音乐专辑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登上瑞典单曲榜的第一名，也成为 Larsson 在他的祖国哈第五个冠军单曲，还有在挪威还有英国的排行榜排在第一的，而杀出自己的可爱的祖国哈，杀向这个整个欧洲，然后杀向全世界的一首作品，瑞典的歌手 Dara Larsson， 然后感谢英国电子乐队 Clean Bandit 的合作。好了，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我们来听听光良第一次。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北京市文化局郭竹清处长介绍，我们挑选了入围剧目中较优秀的三个带给远郊区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认识戏剧，感知戏剧，丰富文化生活。今年是第7届展演，主办方精心挑选了25部优秀儿童剧目，于6月到8月在北京大小剧场上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觉他的声音很像 Mariah Carey 啊，这是来自美国女歌手 Ariana Grande 带来这首 Focus 啊，聚焦。这首歌曲呢一发行就横扫了欧美的各大榜单，来听听看他的成绩哈，在美国、荷兰、加拿大、奥地利，还有英国、澳大利亚6个国家取得了前10的成绩，哇哦，真的很不错哈。

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所思所想还有所有的经历写成音乐。经过持续七个月的斟酌之后，旅行这个名字终于跃然纸上了。在旅行当中听到这样的音乐，很特别有感受的。好了，赶快来听听许巍《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神话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 在漫长的路上，相聚又分离，要跟你说再见了。哦，不是这样的感伤的情绪哈。好了，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给你带来这样一首，这样一个很应景的节目，伴随这样一首歌曲，已经带出这样的感觉了，是不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对了，好了，汽车音乐会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